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冯小天，你是不是很想和我交往？究竟是不是？ 火舞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此时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冯小天愣了一下，看了一眼旁边的火无双，可此时的火无双也是一脸的吃惊，不明白火舞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他和火舞乃是亲兄妹，对于这个妹妹一向都宠爱得不得了。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难道你连话都不会说了吗？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那好啊，只要你们能够击败史莱克战队，你击败那个唐三，我就答应和你交往。哥哥，我们走。 说完他率先走了出去，留下愕然的神风学院一行人。火舞从小就生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之下，虽然她是女孩，可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学院，都是所有人呵护的对象。再加上她本身天赋异禀，从小都处于同龄人中的最顶端，今年才19岁就已经达到了40级以上的实力，在赤火学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可是他现在却怎么也无法忘记唐三的眼神，更无法忘记唐三说他天真的那句话。对于火舞来说，输掉的不只是一场比赛，同时也是他的骄傲和尊严。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他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最令他无法接受的是唐三在属性上对他的克制，令他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哪怕是火无双此时也无法明白妹妹的心思，只能赶快跟上去。风啸天呆呆地看着火舞消失的方向，直到他的身影完全看不见才回过神来。 他说什么？他说给我一个交往的机会，只要我能够战胜那个史莱克学院的唐三，他就肯做我的女朋友吗？天哪，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 随着神智渐渐清醒，无法抑制的兴奋开始在他体内点燃。他喜欢火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距离很近，也经常进行一些交流。当他6年前第一次见到火舞的时候，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绝美的天才少女。为了追求火舞，他甚至放下自己的尊严去和火无双交朋友。在与这兄妹俩的切磋中，他从来都没有赢过，可就是这样，火舞也一直对他不冷不热的。现在机会终于来临，此时的风啸天心中燃烧的完全是爱的力量。他突然发现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都是那么可爱，今天他们史莱克的胜利又是那么及时， 这真是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火舞，你等着吧，我会用实力向你证明，我就是最适合你的男人。 史莱克学院众人自然不知道神风学院与赤火学院这边达成的协议，众人没有过多休息，就直接回了学院。刚一进门，唐三就被大师叫走了。跟着老师来到办公室，唐三将门关上。大师的脸色虽然平静，但眉头却略微皱起，挥了挥手示意唐三先坐下。 小三，你做的有些过了。 大师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令唐三愣了一下，但他没有吭声，静静地等待着老师的训斥。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展露出的实力已经太多，所有参加预选赛的各学院队员中表现得也太过明显了。现在你不但已经被各学院注意针对，同时连贵宾席上的那些家伙恐怕都已经对你非常关注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老师，您也看到了，我们的对手过于强大，并不是我想这样，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很难战胜对手。 我明白，如果你背后拥有强大的势力支持，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你不要忘记上次苍辉学院那个十年对你的追杀。他为什么敢暗杀你？就是因为你在背后没有足够的力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现在在考虑， 是不是从下一场比赛开始就不派你上场了，直到总决赛再说？ 不，老师，我要出场，而且还要带领着大家继续赢下去。我一个人被注意，总比整个团队都被注意要好。对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无疑会放松对其他人的警惕。我们史莱克七怪是一个整体，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在总决赛中走得更远，在与对手比赛时更能令对手难以应付。 你看得很远，你的做法也并没有错，但是你要记住，就算队友们的实力隐藏得再好，一旦你出了问题，也将会造成整个团队的崩溃。我不反对你的做法，但从现在开始，每天前往比赛场地还有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让二龙跟在你身边。还有，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要和伙伴们在一起，我不想你有意外。 是，老师。 今天你暴露的是自己的活免能力以及近战能力，坦白说，连我都不知道你的近战实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在后面的比赛中，你不妨多使用一些自己近战的本事。以你现在的魂力和魂环对身体的增幅，除非再出现有魂骨增幅的对手，否则很难有人在不使用魂技的情况下能够和你抗衡。你要好好把握住这一点，只要能够做得好，你不但是控制系魂师，也同时是一名强攻系魂师。但在比赛中你也要注意，你的对手们会根据你的实力来对你进行限制。在比赛中你控制的能力虽然不错了，但是还没能真正将队友们的实力都发挥出来，否则你将能够轻松许多，这也是你要注意的地方。你们之后的对手中还有神风、天水和雷霆三大学院，其中天水学院我不太担心，对你们威胁最大的是另外两个学院，不论是神风学院的速度还是雷霆学院的爆发力都相当难对付。按照我的意思，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弃这两场比赛，这样不但不会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下一轮，同时也能够避免实力过多暴露。 老师，这届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毕业了，就让我们给学院多留下一些东西吧。 哼，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表面看去你似乎是个很平和的人，可实际上在你内心之中却是十分刚硬的。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固然是好，但你要记住，过刚则易折，当年你父亲似乎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 我心中的刚或许是受了您的影响吧。 你还小，我希望你能够心无旁骛地修炼。这届比赛如果你们最后真的获得了冠军，那么我将会安排你进入一段长时间的潜修，让外面的世界将你忘记，因为你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保护自己，更无法让自己走出各方面争斗的漩涡。 大师的话令唐三心中一凛，师徒二人目光相对，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一天后，史莱克学院迎来了自己的第十二个对手，这个对手令唐三有些兴奋，甚至比面对赤火学院时胜利的渴望还要更加强烈。他们这第十二个对手并不是来自于五大元素学院，而是苍辉学院，那是曾经令唐三险些陷入万劫不复的十年带领的学院。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半个时辰，各学院战队都已经在休息区等待了。这一次史莱克学院并不是在第一轮出场，要到第三轮才轮到他们，众人习惯在一个角落中休息。十一连胜的战绩令他们在这些参赛学院的学员中早就成了鹤立鸡群一般的存在，虽然很多人在四周看着他们，但却很少有人会接近。拥有万年魂环的唐三在这一届预选赛中已经是最有价值的魂师，最有力的竞争者，目前为止评选上的得票他自己就占据了一半之多，只要没有人击败他，他获得这个奖项将毫无疑问。但是想要击败一个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宗，对于这些参赛学员来说又谈何容易呢？ 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轻松地聚集在一起。 三哥，今天不如让我上场吧，我不用第四魂技行不行？ 不行。竹青，今天你接替绛珠登场没问题吧？ 啊，没问题。 小三，这不需要吧，我们在面对赤火学院的时候都没有派出竹青，对付苍辉学院的那些垃圾需要吗？ 苍辉学院未必就真的垃圾。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战绩？苍辉学院从比赛到现在只输了三场，而这三场分别是面对象甲学院、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面对其他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获得了胜利，在整体排名中甚至还在象甲学院之上。更何况你们不要忘记，弗兰德院长曾经提醒过我们，他们那个带队老师很不一般。苍辉学院输给过象甲学院，而他们后面的比赛要面对的几个强大对手分别是我们、赤火学院和天水学院。在这三场比赛中，他们至少要获得两场胜利，才能将晋级下一轮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加上我们两队之间的夙愿，我敢肯定他们在今天的比赛中必然会全力以赴。我让竹青上场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胜利。 好，就按照小三的意思，那些苍辉学院的小子们不是很嚣张吗？今天就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还想进入晋级赛，真是痴人说梦。 喂，你们就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吧？ 正在唐三开始布置比赛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却打断了他。众人扭头看去，只见一名身穿青色队服、相貌有几分小英俊的青年凑了过来，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 不错，我们就是史莱克学院，你是谁？ 我叫风啸天，或许你们没听过我的名字，不过不要紧，以后我们会在比赛中遇到的，我是来给你们鼓气儿的，一定要加油哦，灭了那个苍辉学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